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又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啊，咁就提一提大家啊，咁啊上 Ustream 嘅啫喎，而家系咪？ 嗯 ，Twitch 系冇咗噶吓，所以唔好上去 Twitch 嗰度啊，咁你听紧 Ustream 就唔好手痕痕就 click 去 Twitch 嗰边啊，咁就翻嚟仲有啲嘢，仲有啲网友嘅可以读下、啊，呢、這个叫好陌生啊 ，Lee Kai Wei 啊，咁啊就亚记真正嘅考验咧就喺二月开始。三到四月咧就系魔鬼赛程，咁啊分别佢 list 咗啲咩？ 初九二月八号就会对利物浦，跟住隔四日12号就会对曼联，19号就欧联对拜仁，翻嚟打我，跟住就轻松啲啦。 诶，其实对对都系啲咁嘅赛程噶啦，打得欧联嗰啲，咁其实 唔系喎，唔系三真系二三月好呕血。 二三月嗰啲又几睇落去又几惊嘅。 三月系打完拜仁，跟住热刺、车仔、曼城、爱华顿打晒。 咦好啊， 都系打晒， 一口气 好作， 即系打支毒针咁样，一口气死得死， 仲要系 系啦。 咦？点解全部都系作客？ 曼城其实都可以讲下嘅。 曼城唔系作客噶，应该。 我谂圣诞快车咧，打欧联嗰四队咧，都系有咁嘅心态噶啦。立得几多分就立几多分先啦，立定先啦。一二月真系唔知乜嘢事发生噶嘛，咁啊要仲要应付欧联嗰边咧。 欧联嗰度咧打完之后好快残嘅，真系。 咁所以咁你跟住， 所以唔知发生咩事嘅。 系啊，所以即系。今屆嗰個英，其實我好期待睇睇，即係六月份世界盃咧，即係而家根本唔係淨係英格蘭係獨善其身嘅。你諗下英格蘭英超咁 international 係咪先？即係我諗，即係喺英超踢嗰啲球員咧，六月點樣去踢世界盃？ 嚇、啊！我就覺得 揸住啲拐杖哥， 唔係巴西，唔係得巴西踢到㗎嘛。 唔係，所以咪阿根廷好有機會咧，因為美斯唞咗咁耐。 係啊， 係 啊， 係南美㗎咁解。 呢、這個我哋稍後可以再分析啦。咁啊，所以多謝 Lee Kai Wei 咁先，咁啊 po 咗嘅亞記嗰個賽程出嚟啦。仲有啲咩可以讀下？喂， 仲有咩可以讀 ？Jerry。Jerry 咧就講咗，叫我哋睇一睇我哋啊，2013年咧英超最佳嘅11人名單，咁都可以數數嘅，包括就係愛華頓啊，龍門就係侯活啦，後防哇全愛華頓咁滯， 冇錯。 高文啊，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入嘅，上半季佢踢得好好嘅，呢只即係愛華頓嘅右閘， 積基卡， 仲有積基卡啦，仲有咧就係巴尼斯， 巴恩斯咯， 巴恩斯我覺得就一本半啦，因為佢好多受傷嘅其實，咁仲有咧就阿記嘅梅迪薩卡啦，頭先講咗啦，咁仲有中場咧就係謝魯四 ，OK， 咁啊跟住就阿記嘅艾朗南斯。都啱嘅，咁啊，曼聯嘅卡域克嚇 覺得喎、 啊，因為曼聯冇人入啊，所以都要揀翻代表啦，佢係唯一一個嚟嘅。 咁上屆佢係好多人歸功佢嘅， 係、 除咗雲佩斯之外，就覺得佢嘅中場好緊要嘅， 係 啦。 咁啊， 耶耶托， 耶耶就丫丫一定係啦， 冇啊，唔需要， 唔使講啦，阿古魯搭蘇亞雷斯啦 ，OK 嚇，真係唔使講，你哋個 俾邊個？ 你哋。中心名将 迷幻啦，屌 ，OK， 我要 点 都要 系吓，我最多摆后备咯，咁而家讲11人啊嘛，又唔系15人，系咪先？咁啊，仲有啲咩啊？冇啦，差唔多啦。咁仲有就读埋啦，仲有边个咧？仲有呢个 Ivan， 咁啊 ，Wenger，I don't know Casola， 喂，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Steven？ 佢咧就。其实之前云家头先我都讲个问题咧，就系云家签人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未必系我 focus 住嗰個咧，就係揀緊嗰個嘅，即係頭先所講啊，話哥斯達而家都炒到開始話又話3200啊，又話引用佢個解約條款嗰樣嘢咧，其實就未必一定真係會睇住呢個，因為當年佢簽卡蘇拉嘅時候咧，啲記者問佢嘅時候咧，佢就話我都唔知邊個卡蘇拉， 嗯， 即係佢會咁樣答嘅， 即係冇睇西甲啦， 佢唔係其實係雲加一向都係唔中意咁高調去簽球員，即係佢，成日佢你當佢諗縮數又咩都啦，佢覺得就係話越。投住咧，越多人知咧，就越有人無啦啦插隻手埋去抬高個價。 係， 咁你覺得係最危險嘅事嚟嘅？ 唔係啊，正常嘅呢種心態係正常嘅。 咁另外，我諗呢單另外有單嘢要講嘅就係呢個卓斯坦啊，卓斯坦佢啱啱 post 咗喺 Daily Mail 嗰度嘅一單新聞咧，就係話迪羅斯啊，話佢咧就諗住簽或者叫加盟曼聯啦。 哇 ！OK， 如果你讲 OK， 讲收购 OK， 讲曼联嘅收购， 唔系啱啱啫，我哋想读埋读埋嘅时候， 一阵啦，我哋讲，因为有好几个收购都同曼联有关，一阵都可以讲下嘅。咁我哋翻嚟都系时候要讲下车仔噶啦。咁啊，未讲车仔之前就有条声带嘅，咁啊，听听伟大嘅车路士领队摩鲁有啲咩讲话先。 Remember one thing, lots of people in TV, but no one is a Chelsea man. You know, see who they are. Carragher, Liverpool, Lawrence, Liverpool, Thompson, Liverpool, Anson, Liverpool, Redknapp, Liverpool, Neville, Man United. So he's not going to be Liverpool. He's not going to be Liverpool, but you know. We don't have one that in case of doubt, is not doubt, but we don't have one. Should we have Kerry? We don't have one. When I retired, on 75 years old, I go to be a pundit and to defend Chelsea on television. 好啦，咁啊，头先听过嗰条声带咧，就系、是、大家认得佢把声噶啦，就系、是、呢个摩连奴嚟嘅。咁啊，点解会播呢条声咧？就是、首先我听完之后咧，我就发觉啦，因为我识咗车版主好耐嘅，咁但系咧就因为车版主喺加拿大 ，OK， 咁所以我冇见过佢嘅。咁我即係有啲發覺咧，就頭先嗰個，即係其實係咪車仔摩連奴咧，定係同車版主係同一個人嚟嘅咧？ 點解咁講？ 即係車版主可能唔係住喺加拿大，係住喺倫敦嘅。咁啊，頭先聽過嗰條聲啦，咁就使唔使翻譯一次咧？OK， 翻譯一次啦。咁就頭咁咧，嗰個其實咧就係喺呢個29號對完利物浦咧。贏咗波之後咧，咁就賽後嘅訪問啊，唔屬於 BBC 噶，係屬於即係大眾傳媒嘅。咁啊，摩連奴就講就咁講嘅，佢話咧英格蘭咧就好多電視節目，咁但係咧就你揾唔到一個啊幫車仔講說話嘅評論員、評述員嘅。咁佢就針對利物浦啦，佢就話咧就好多嚇、啊、評述員都係利物浦嘅，咁佢就如數家珍咁樣數啦，包括佢有提過嘅就有加力查啦，加力查就喺 BT Sport 啦，跟住仲有提過係邊個啊 ？Alan Hansen 啦，就喺 BBC 啦，羅蘭遜都係喺 BBC 嘅，仲有一個 Thompson 我唔記得，真係冇乜印象佢講邊個。咁仲有咧就啊，佢冇提到嘅，我幫佢提埋啦嚇。仲有密馬拿雲啦、奧雲啦嗰啲咧，都係基本上係 BT Sport 嘅。OK， 咁啊，佢講出咗個事實啊，佢仲有提埋利維利，咁啊，加利仔咧就喺 Sky 啦，咁佢話啊，嗰個係曼聯嘅，咁跟住佢就話冇人俾我第日退休啊，75歲，佢話自己75歲先退休喎，我75歲退休嘅時候，我一定翻嚟英格蘭咧就做評述員。就幫車仔咧嚇講説話每個禮拜啊咁咧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會諗起車版主咧？因為車版主咧就我都未有時間回應佢啦。上一個禮拜咧就佢就話我哋即其實佢都連續咧俾好多意見我哋嘅，就話我哋少講車仔，咁又話我哋咧就拿住對。利物浦咧就 吹捧得太多， 當贏波講，咁咧就所以開玩笑啦。咁但係咧就我咁講啦，首先就係咧同阿車版主講兩句啦。即係如果你咁嘅指控咧，我就覺得我就唔受嘅。OK， 因為我諗我咁多年咧，我咁多年我話俾你聽，認真，我講車仔係講最多啊，無論係安察洛提年代或者係。我哋真係講好多，因為其實我哋冇乜 我哋其實從來都唔係太偏向性嘅。你喂，嗱早我做咗十年嘅足球咧，可能頭一兩年喺阿老蕭啊，親係阿老蕭嗰度咧，嗰陣時有時都會成日會偏向講曼聯，但係其實慢慢我都。即係其實如果要投訴咧，話俾你聽，曼聯嘅球迷應該投訴最多。如果聽足球頻道，因為我哋講曼聯咧，即係我印象中啦，或者如果係我偏見係另外一回事啦。喂，我從來真係我盡量都少講曼聯，或者有時好想好認真去講曼聯嘅時候咧，係好難講得到嘅。你知即係對住阿夏薩定， 唔係呢兩年啫，咁眼望咗呢兩年啫，係 啦，咁所以即係唔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講小車仔啊，真係唔公道啊。咁至於你話點解我連續會兩個禮拜講利物浦，即係我想講多幾句咯。其實就係、是、即係我想同車板主講嘅就係、是，其實你首先攞對利物浦同車仔比較咧、就已經係唔太公道嘅。即係我覺得你投嗰六隊嗱，我哋咁，我想用另一個角度啦，因為有陣時候我都明白嘅，每一個。朋友仔 ，OK， 或者包括我啲主持，你嘅大家都會有自己擁護嗰隊波。如果你所有嘢從自己嗰隊波出發咧，其實係冇得拗嘅，因為即係一定要即係睇我要先澄清要用乜嘢角度先。如果你叫我嗱，你叫我提嘅，你叫我講嘅 ，OK， 今屆有六即係有五六隊所謂叫唔係都叫強隊啦。OK， 當冇咗對曼聯，唔好講曼聯先啦。你投嗰五六隊，其實你可以嘗試咁樣去分法啦。有兩隊，我覺得係大家都毫不反對，一定係超超地班嘅。我哋即係森華都講好多，一隊係車路士，一隊就係曼城。 冇錯。 OK， 佢嘅特色係乜嘢呢？呢兩隊球隊係用錢堆砌出嚟嘅。OK， 呢個亦都係不能否認嘅。我話我知點解我 back 翻轉頭話點解唔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唔公道，你攞對利物浦去同車仔去比較，我覺得咁樣咯，即係另外一邊嘅你就可以睇阿仙奴啊、利物浦啊、呢啲球隊啦，或者甚至其實仲有加埋我對愛隊曼聯啦。其實我哋呢啲就係、是、我哋呢幾隊可能就係、是、第一係傳統英格蘭嘅強隊啦，第二係。我哋唔係話有一個喂幕後一條好大嘅水喉，我哋係有 breeding 㗎嘛，所以你係有兩樣嘢，就我冇話邊樣嘢好邊樣嘢唔好啊，但係我想即係、就是、你要咁樣去分咗先囉。我哋講咗兩個禮拜嘅利物浦係點解，係我哋真係見唔係話輸波我哋就唔講，你如果你純睇個比數你就唔講，即係你就話喂呢隊波不值得講嘅，佢輸咗波就不值得講。咁我哋好多時都唔使講添啦。即係如果你即係我舉多個例子，如果你講車路士對住拉士嗰場對咩嘅，對修咸頓嗰場，如果你問我嗱咁啊，你問我有咩好講啊？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你有睇曬嗰場波，冇咩好講。第一，我唔會讚摩魯嘅輪換做得好、啊、第二，我亦都唔覺得車路士打得好。我淨話俾你聽，贏波嘅關鍵就係因為。佢真係個板凳好深囉，跟住然之後佢52分鐘，跟住佢覺得有啲唔對路啦，修咸頓有啲起色，佢就換魯斯卡換維利安入嚟，跟住入替馬達入替舒卓嚟，咁咪搞掂囉。咁喂咁你呀有咩好講啫，喂佢嘅 solution 係可以真係用錢搞掂㗎嘛，第二啲球隊可唔可以做得到，梗係做唔到啦。喂大佬你可以打個黑黐睇啱一件咁又買啦。咁你喺近年嘅車路士嘅方針亦都係一樣。喂大佬已經係殺到嗱，一月又買咗件啦，叫做 Bertrand 啊，炒耳啊，18、19歲，你見到嗱車路士，你話車路士同曼城有咩分別啦？車路士就因為已經玩咗十年啦，佢玩嘅就喂佢唔止買，佢唔止高價收數嗰啲現成球員啦，佢係喺成個歐洲。連嗰啲 youngster 都係咁數，由16歲開始就已經係咁數。咁你呢個係要錢㗎嘛，你而家搞到你知唔知有啲真係18、19歲已經係 millionaire 嚟㗎。頭先我講緊嗰件係嗰個係非洲啊布加納法索嗰啲咪。 係呀係呀。 18、19歲佢已經 millionaire 嚟㗎啦。因為佢已經加盟咗，你有啲嘢係得嗰兩間球會先做到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經常都會講車仔，因為我覺得喂車仔成日換領隊，又可以換下啲 formation，OK， 同埋啲球員又咁有級數，咁我哋成日都會講，我呢幾年我哋真係講好多。咁你至於點解再講翻轉頭講幾多未講入正題？點解講兩個禮拜離記啊？喂，大佬你今屆係見我都話呢兩季第一。 我哋見到一個好領隊，我哋想話俾你聽有一個好嘅領隊。呢、這個領隊係屬於英倫三島嘅。利物浦亦都難得俾咗年超過一年嘅一多過一季嘅時間俾佢去構造一隊咁嘅球隊出嚟。佢行，我哋見到嘅就係佢行翻條 right track。你如果你講你話喂，佢嘅快車嘅成績你講得咁撚犀利乜乜乜啊，即係跟住佢成績咪又係咁？喂，大佬係啊，佢唔係好好、啊、喎，佢快車嘅成績都係幾多分？ 兩勝兩負 啦，但係佢輸俾嗰兩隊係超級班霸嚟㗎，佢輸俾曼城，佢輸俾車仔，仲有。佢係冇板凳去踢呢四場波㗎，我哋都講過，佢頂盡都係可能得十六七個球員。你見到佢對車仔嗰場波， 佢個板凳， 我 見到 嗰晚睇緊波，我哋圍內之後話翻俾你聽，唔係馬後炮嚟㗎。我哋自己圍內人 check， 我話嗱唔好落後啊呢場波，千祈唔好落後，一落後冇制撳㗎，我已經講咗㗎啦。咁佢好彩啊，三分鐘。OK， 入咗波先啦，佢先入波啦。咁但係佢到最後，喂，佢都係頂唔到有幾出奇啫，唔係亦都唔係恥辱，佢真係唔肯教你打㗎嘛。但係落後佢真係冇制撳啊，就係話俾你聽，佢真係冇制撳。 就算佢連圍嗰個 Moses 佢都 唔係有制撳，係啦 ，Moses 唔出得，有制撳就唔使出嗰啲乜嘢史密夫啦，大佬識都唔識佢係咪？ 即係我想講，如果史道力字唔係買斷咧，都唔出得。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即系而家。 即系你唯一嗱，你又有冇嘢彈利記嘅？去到今日，你淨係話 OK， 佢季前做嘅收購唔係完全成功，但係亦都唔係完全失敗啊。哥天奴 OK 用得啦，或者上季買翻嚟嘅史道力治，亦都係經羅渣士手用得啦。你淨係今個暑假兩件，即係唯一少少失望，艾斯巴斯係用唔到嘅。嗰啲就為咗喂艾斯巴斯、阿爾伯圖兩件都係，但我想話俾你聽。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啊？我夠想4500磅買個韋利安翻嚟咯，梗係冇啦。咁你冇錢就要靠領隊眼光，領隊唔係一定贏，唔係一定中嘅、啊、大佬。咁佢執件阿斯巴斯，我同阿師兄都講噶，呢件真係我都話啦，我仲開玩笑，我哋都話喂，我都唔明點解會買呢件，因為呢件即係。以往喺次大打十場，可能有一兩場打得好啦。我仲可能開玩笑，我話咦唔通羅渣士睇到啲嘢，我哋睇唔到嘅。咁嗱，你而家睇到其實都係好平庸嘅球員。咁但係呢個唔係罪嚟噶嘛？即係我想同阿車版主講嘅就係、是，喂，即係我哋嘥兩個禮拜時間講俾你聽，即係講下利物浦其實唔係一個好乸過事。仲有就係佢兩個禮拜，特別係佢對曼城嗰場波，佢踢咗場好波出嚟㗎。OK， 對車仔亦都唔失禮啊，真係唔失禮、啊。大佬，即係我好同意啊，經一星期二都講啊，調轉打又未有邊會輸俾你車仔啊？如果打車仔先嘅話，即係大佬你仲有，即係你車仔有時係天時地利嚟噶，幫你都燒乾埋佢啦，曼城都幫你燒乾埋，然之後你先再打利記，即係你都話贏咗可以抽水，但係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我都要話翻俾你聽。喂，我哋係有因由嘅，即係希望。其實有陣時就係、是、除咗你自己嘅愛隊，我哋呢度成日都鼓吹一樣嘢，欣賞下其他球隊，即係有啲有踢到好波出嚟。喂，如果有踢好波出嚟都唔講啊，即係咁就真係大佬對唔住大家啦。 啊，我補充下傑斯頭先少少資料啦，就車仔咧而家買咗好多球員喺分佈喺歐洲好多地方啦。咁、有啲數據或者有啲成績咧同大家講嘅，包括就係今年荷甲咧，皮亞桑借一個月咧，嗰隊維迪斯係同阿積士爭緊標嘅。 係、啊。 仲有咧就係馬體會嘅龍門阿、比利時嗰、那個。系寧願唔翻嚟，都堅持要繼續喺嗰邊踢，就因為翻嚟冇得踢，因為佢覺得獅子仲未一支筆， 超級。 但你已經即係你諗下，佢 都外借緊， 已經係新嗰批咧。其實你係即係基本上係新後，即係比較叫做好多球評家話啲五十大啊、一百個要期待嗰啲新秀咧，其實一佔咗六成，你都可能你都搞過下。諗過下，或者曼城又搞過下，咁其他球會呢要搞呢其實係好辛苦。另外舊年阿 EV 有提過啦，即係舊年係有個Gen 嘅歐聯賽事呢，車仔係冠軍嚟嘅。車仔係冠軍嚟嘅。咁、你諗下佢嘅新秀嗰個後備力量係強到去到咩地步？ 佢對 reserve 喺英格蘭都係強隊嚟嘅，大佬。 仲有你大家唔好忘記，就算喺今屆英超仲有借咗去 Moses、盧卡古 你其實你講到呢啲， 唔使做功課可以數咁多出嚟。 你其實講到呢樣，即係我禮拜二我都我誒説老實，我都著著地，我都抽曬水。但係我只係覺得就係話，你車仔，我哋唔係唔想講。但係同曼城一樣嘢，大家都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喂，佢嘅板凳，嗰場波出咩人都未得講到啦。 你要我再講，我知阿夏薩有嘢講，但係你要我再講，你話你間硬要我講車仔，我都話俾你聽，上半版都係嗰句，梗係失望啦。喂，你揸住咁揸住佢咁嘅波，都喂，你打出嚟嘅波係令人失望嘛？但係我幾個禮拜前同夏薩做我都話，佢同我拗，我哋講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啊，乜嘢叫強隊，咩叫弱隊先？喂，强队系唔需要一定打得好撚好，但系可以攞到分噶嘛？三分二代，你哋大家唔使我教你啦，系咪先？喂，大佬，但系你攞完三分，我都可以再评你嗰场波系咪踢得好人唔好噶？喂，今届上半版，如果你作为一个车迷，你唔好讲分数先，你觉得个表现你系收货嘅，你觉得摩佬翻嚟系真系教得好好嘅，咁我无话可说啦。OK， 我唔认同嘅。咁我哋講過曬㗎啦呢啲嘢。 唔係咁我 個禮拜都要講一次咩？梗係唔撚係啊，大佬。 唔係咁我理解我了解呢啲車迷嘅，即係部分車迷就覺得誒、哎、有成績得啦，而家都係一個爭標好位置。 乜嘢叫強？乜嘢叫上半版？咩叫下半版啫？喂，大佬弱隊好多時打啲好撚轟烈，我哋覺得佢打得好撚好，超曬水準，到最後佢係零分嘅。OK。喂，呢、這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弱隊咯，因為冇錢啊，打嚟打去都係嗰十零個，係咪？咁但係有時我哋都要讚噶，因為個領隊 boost 到嗰班人去踢啊嘛。咁但係你有啲譬如啲曼城嗰啲，我哋成日點解唔撚出去睇啫？係咪先？你揸住一隊，我都識教啊，我真係識教噶。如果你俾個機會我，我話佢真係可能教得好過 曼 聯啦，曼聯嚟㗎嘛。你俾咁喂，大佬使乜？你嗰種叫打機啫嘛。 淨係寫出場， 你有打過。Football Manager 你基本上識教曼城， 淨係識寫出場子得㗎啦。 我哋係睇唔起係呢啲啊嘛。你俾到啲咩？即係你話喂，你有乜嘢好講啫？有點解我哋咁少講曼城啫？你唯一今季講嘅 OK Pellegrini， 你話偏見唔偏見都好，個4-4-2咧，起碼大部分球員係識踢嘅。 係 OK 咁啊，已經算㗎啦，就咁簡單，唔複雜㗎，因為你所有球員都係咁有質素咁你。即係好容易喎、啊！你嗰條水喉同你做好多嘢啦，俾夏薩講下先。 終於都輪到我啦，幾難先可以有一分鐘嘅時間講。咁樣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好多車迷咧，咁樣好似阿車辦轉咁樣咧，都會有呢、這個咁嘅即係唔係咁高興啦。咁樣好似話咁少講呢個車路士咁樣，其實聽翻之前嘅足球頻道啦，即係對利物浦之前嗰場啦，嗰集嘅足球頻道啦，咁就好多主持都喺度讚利物浦，就話以場唔贏咧就冇機會贏噶啦，咁係事實上係真嘅，咁樣就同埋喺噔噔噔噔嗰陣時候咧就講到明話利物浦一定贏啊，贏硬啊咁嘅狀態嘅，咁。當然咁，如果喺車迷嚟講咧，就當然係好硬耳啦，啱先？咁而家出咗嚟個結果就話車仔贏咗呢個利物浦，咁當然入面有好多爭拗啦，有好多爭拗嘅嘢，爭拗嘅點啦，又譬如話矛啊之如此類啊咁樣。咁事實上我都覺得係矛嘅咁樣。咁但係去到完咗啦，打贏咗之後咧，就開始咧就話哦，原來個板凳唔夠深咁樣咁。喺噔噔噔凳嗰陣時候咧，點解唔講埋個板凳？你哋唔計個板凳嘅咩？即係有人係咁樣諗咯，你明白啊？ 我哋冇講嘛，我哋梗係有講過，即係唔係有講過利記嗰個板凳削成點啦？我哋仲話大佬對住嗰三場波，即係真係難啃到嘔添啦！一場對曼城，一場對車仔，仲有一場要對住死敵後城。我哋都有講過。 但如果講， 我想我有答，我話俾你聽，夏生，其實我都係嗰句講啫嘛。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我諗係其實你又冇錯，我哋又未必有錯，即係角度問題。 係啊，角度問題， 因為你哋係單睇自己隊波，同埋單睇一場波。譬如阿車版主都俾我有一個感覺，因為佢覺得 當你講咗嗰陣時候咧，講咗譬如話利物浦贏硬嗰陣時候咧，因為對緊就嚟嗰對， 因為嗰場未打利記嘅， 所以咧就硬耳咧就變成 唔係硬唔硬耳啊？喂，好多時喂，我哋冇辦法 please 到兩邊嘅。你覺得硬耳，我就話翻俾你聽。即係我哋點解要講利記嗰個原因啦、嗯？ 我想講就係，我都話係個角度問題，因為你淨係睇住你自己嗰隊波咯。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就係、是、咧，即係嗱，我又可以俾多個角度你啊。我哋啲睇，我哋睇英超，我諗我多過我哋睇咗好多年，睇咗好多年，可能多過你啦，夏薩特。即係我諗多個角度啦，就係、是、其實個問題啊，其實係同而家年青嘅英超嘅球迷，你知道而家大佬英超係你睇波就一定睇英超啊。但係我哋同年青嘅球迷有咩分別呢？首先就係你又可以試下問下自己啊，我唔係問你啊，我係問你聽緊嗰啲人，你對英格蘭嘅足球你有幾多感情先？即係如果我哋嗱，第一我唔使申報啊，我係英格蘭國家隊嘅擁趸嚟嘅 ，OK？ 仲有睇英超，即係一路睇住成個英超嘅發展。喂，你話問我，首先問我開唔開心呢？我唔開心嘅。OK， 所以咪點解要成日我都話上個禮拜，我早幾日已經同阿卡妹已經講，哇好撚彩，今個禮拜有二甲啦，就你啲喂等住啲德甲開裂啊，因為即係要調劑一下，因為你明唔明啊？我哋呢啲睇咗咁多年咧、你叫我 OK， 我係欣賞車路士，但係你要我中意車路士或者中意曼城咧，即係冇可能，即係我講今日呢一隊咁嘅曼城，因為首先就係你呢隊球隊你贏到點？都係冇對成個英格蘭嘅足球係冇貢獻嘅，反而可能個傷害係越嚟越大嘅。點解我成日都講，我都話啦，但係就算嗱，每個禮拜我都好撚真利物浦啊，真利物浦真係不得了。但我想我同阿獅子分享過一次啦。喂，但我曼聯同利物浦，你互相點爭法都好，事實上，喂大佬呢啲係對英格蘭嘅足球係曾經作出過貢獻嘅。利物浦威完到利物浦借就到曼聯。我哋係咁樣睇嘢㗎 ,ok? 我哋真係咁樣睇嘢㗎。同埋就係呢啲球隊我都講，呢球隊有 breeding 㗎。你睇到最勁嘅時候嘅曼聯有七小福 ,ok? 利物浦嘅年代幾多係英格蘭嘅球員。阿基你話喂雲家你可以博我，你話雲家曾經都法國年代，但係喂大佬兩三代之前老人防線、亞當斯、斯文、溫特本、白奴瓦呢啲，全部係英格蘭係 homegrown 球員嚟嘅。但係今時今日你呢啲車仔嗱，即係呢個冇所謂嘅，因為大家年代唔同啊。即係我唔係話唔係冇人又上頭又我屌鳩你，我都話我係欣賞車路士嘅。但係你從我頭先講個角度，我冇辦法，即係你冇快感嘅。講真，你車路士係咪一隊英格蘭球隊咧？曼城係咪一隊英格蘭球隊咧？喂！即係你其實嗱，首先 曼城 車仔同曼城係有分別嘅，個分別喺個 starting 個唔同個時間唔同。我敬重艾巴謙莫域治嘅 ，OK？ 2004年，我覺得呢個球員唔係呢個老細，可能當一可能買件玩具玩兩三年，佢可能唔玩。今年十年啦，第十年啦 ，OK？ 佢有個成個你見到佢又有成個策略，但係佢個策略佢嗰個發展全部係同英格蘭冇關嘅。佢呢幾年，我諗呢五年開始，即係已經係一路係培育新嘅年青球員啦。佢有頭先阿 Steven 數過俾你，但係嗰個可惜就係佢唔係從英格蘭嗰度去發展。 你仲有希望嗰個麥維蘭治係嘛？有個中場麥維蘭治，英格蘭去咗邊啊？而家 係啊，冇錯啦。 去咗邊？ 去咗邊咧 ？OK， 即係係咁。你話喂，即係我都話啦，你可以用100個理由駁我嘅。你話車仔球迷，屌你英格蘭球員廢啊嘛，係咪先？咁我大佬我攞錢出嚟，梗係要攞成績噶，我尊重噶。Gary Hunter 冇問題喎，真係嘅。但我想講呢個係事實啊嘛，即係，但係所以話足球好有趣啊，有好多角度噶嘛，所以即係我希望大家會即係會明白呢啲咁嘅嘢咯。 即刻嗲嗲，唔係，其實我 等你哋講完先啊嘛。 唔係咁，你問我就即係我自己睇完，我就會覺得就係、是、你當我就係個之前幾集或者大家都講嗰樣嘢，就係、是、今年好有趣，見到排喺前面，譬如有阿仙奴啊，有利物浦啊，嗰種 old school 嘅年代咧，好似翻咗嚟。我哋自己私底下 check 嘅時候都有講呢樣嘢，就係、是、嗰種感覺係好多年都冇啊。咁、你問我話就算我自己自己 check， 譬如我唔記得咗邊個都有講過，喂，咦，近排啲車迷、利迷甚至亞迷好似多嘢講咗，唔係再笠曬水啦。咁對波表現好咗，唔好話成績啦，淨係表現好咗， 係啊， 有進步啦，有進步啦。 睇到阿記 同埋利基，利基係特別係㗎， 利基嘅特別 係翻翻條 right track 度啊嘛， 冇錯啦。 大佬90年攞完冠軍，行撚出幾多歪路啊 ？OK， 今時今日，喂，肯俾少少耐性，俾一個羅渣士。呢個係一個英倫三島，我都同佢講係一個 promising 嘅領隊嚟嘅，因為呢條友仔係一個英倫三島嘅人，但係佢係吸外國嘢嘅，佢都覺得係應該要出去學法，佢特登去學西班牙文，然之後去你見到佢都係打到啲嘢好 lighting feel， 你睇大家佢個 history 唔使我再解釋啦，即係佢再解釋啦。所以我話呢、这個，但係呢個係一個 promising 嘅領隊嚟，我哋希望佢可以上到一個更高嘅 level， 即係去到一個喂，你而家英格蘭嘅領隊，只係冇一個見得人㗎啦，已經跟大佬，即係整翻一兩個出嚟，我哋希望見到嘅，真係希望見到㗎。 即 係 點解要講咁多嚟？原因係。即係我哋曾經一路都講過，道家利樹出到嚟嘅時候係即係最後嘅機會，希望救到噶嘛。OK， 但係你見到嘅結果係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即係要同車仔球迷講，即係每一隊球會係佢自己要選擇嘅，所以你自己即係好似你都會揀一隊球隊去中意。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講你話喂，你話曼聯、阿仙奴、利物浦可唔可以做到車仔做嘅嘢啊？曾幾何時幾多中東集團全部都 try 過呢三間球會？ 冇錯。 喂，大佬佢哋 consider 嘅係乜嘢呢？哇！我要保住個 tradition 啊！我要衡量嘅就係、是，即係呢個係每一間球會自己嘅取捨唔同，因為你明白車仔係一間好細嘅球會 ，OK？ 即係突然間爆出嚟嘅。碧斯嘅年代 ，OK？ 你講最本土屬於車仔嘅球員都差唔多屬於懷斯嗰代啦。OK？ 後屘決定咗行一條路。即係碧斯決定賣俾艾巴，俾賣艾巴，跟住所有嘢全部都係 翻天覆地啦，係啊， 成績擺第一㗎。如果唔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啊！你唔係咁樣，你唔係咁樣做，你點樣抗衡？即係阿仙奴、利基同曼聯啫，你唔通同佢鬥玩 home ground 啊？你唔好同佢玩，因為佢係因為佢哋有個 tradition。但我想講嘅就係嗰三間球會。佢哋係揀咗另外一條路行嘅，係好多好多年前已經揀咗一條路，嗰條路就係佢哋仍然要維持住嗰個英格蘭本土啦。喂，三隊都有呢樣嘢㗎。 你頭先講話賣俾艾巴莫域治呢個問題，但你有冇諗過，如果佢唔賣，係有啲咩後果先？咁後果就係破產啊嘛。 嚇！ 佢負債咁多，佢焗賣㗎。 唔係嗱，你又翻翻去就係話。你又翻翻樣嘢就係你淨係講車仔嘛，我呢啲歷史所有都知道啊，我就想話俾你聽，我覺得冇錯嘅，曾幾何時米魯士堡又試過，好多隊都試過，而家英格蘭好多中型嘅球隊都係咁樣 try 啦，就係、是、你大佬，因為你仲想維持到隊球隊，又想交啲成績出嚟。就梗係揾外資啦 ，OK？ 呢個係 大勢所趨 嚟嘅。曼聯都係啊。道德唔好講道德先，即係其實係你要一隊，你要一間球會 successful 嘅時候，你有唔同嘅方法。有啲球會揀我揾一條大水喉冇問題，但係我想即係我上本話俾你聽，而事實擺喺面前嘅就係、是，喂傳統嗰幾隊仍然係揀翻傳統嘅。咁所以其實我想同佢講就係、是、唔需要比較嘅，即係大家行嘅路係唔同，但係。所以我你譬如話今屆嗰個亂局之有趣嘅就係、是、即係 OK， 因為冇咗一隊曼聯啦 ，OK 冇咗你而家另外嗰幾隊其實今屆我諗就係一個幾得意咯，好似兩個陣型咁樣咯。就我講嘅就係阿基、利基可能係一個傳統嚟嘅，跟住然之後你要去抗衡兩隊 Super 有錢 Super Alien OK， 即係唔屬於英格蘭嘅球隊，好大佬。喂，梗係係啦，我即你仲未醒？喂，你即係如果你話俾你聽，如果你一月好簡單啊，如果一月我講緊嘅阿仙奴、利物浦、車路士、曼城，淨係講呢四隊。如果一月之前佢哋嘅成績交唔到出嚟，係有兩種做法㗎。阿基同利基係真係坐撚咗喺度㗎嘛 ？OK， 但係曼城同車路士就好簡單啦，佢個 solution 就係買人咯，換人咯。系咪先？或者就算我對波冇問題，我見到利記同阿仙奴想買唔知買邊個，我買咧埋佢埋翻嚟都仲得， 必高佢都係， 必高佢都仲得，係咪先？即係嗰個已經唔係足球，唔係嗰個即係已經唔係話喺個球場度嗰九十分鐘嘅嘢嚟㗎。 即係我都講少少啦，其實我就一路咧，其實我點解你話我初初嚟足球頻道嗰陣時候。 會比較講，即係比其他主持唔同，會比較講多啲曼城咧。一來我係覺得，其實我係唔反對有外資入侵呢個球隊嘅，甚至乎當年嗰陣時曼城入主嗰陣時，好撚多人屌鳩曼城又話：屌佢老尾一味靠老細啊、油王啊、乜乜柒柒啊，全部係對曼城係歧視嘅言論嚟嘅。咁亦都我有見過啲曼城嘅球迷好慘，因為佢有啲係好早以前已經係曼城嘅球迷嚟嘅。咁但係面對呢啲言論，佢都冇辦法。 係啊，嗱呢啲控制唔到個球隊，真係係 啊，佢控制唔到隊隊隊標， 但係佢要受埋咯， 佢要受埋。 係啊，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我嗰陣時我係不停幫曼城講説話嘅，就算我同人喺討論區片都片到好撚多鑊。點解呢？因為我唔覺得認為足球要係嗰幾隊傳統強隊玩撚曬嘅，我唔覺得要係阿仙奴啊、曼聯、利物浦，我係覺得應該有競爭者嘅喎。點解你哋如果反對人入資，反對人增加資本去扶植其他球隊，其實你即係話你係幫個霸權嘅啫嘛。即係一路我都唔反對呢啲所謂嘅 alien、super alien， 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呢啲球隊佢係可以有權發展，但係佢哋亦都會帶來一個傷害性。但 係 呢個 係我只係講個事實俾你聽咯，即係佢。我都唔係話反對啊，冇話反對，因為你條條大路都係通羅馬，但係個事實就係話俾你聽，即係呢兩隊富豪球會，暫時你睇到佢其實對英格蘭嘅球嘅足球係冇乜裨益嘅 ，OK， 即係呢個係暫時見到嘅嘢咯。 幫阿 Chip 咧讀段嘢先，佢想講嘅嘢其實我覺得我有少少感覺同佢都相類似嘅，就係、是、我與阿 Chip 咁講嘅，我與車版主都相知多年啦。最難過嘅係作為曼聯霸權苦主之一嘅資深車迷，唔明白踢得好，但輸波有乜嘢值得出奇？利記明顯對曼城、對車仔打得比對後城好，但係都只係贏後城2-0。抽你唔緊要，但將4424呢個曼聯嘅註冊商標用嚟用喺自己外隊，卻有自負嘅效果，嚴重啦。但我都係要講出嚟。 其實唔使有 hard feeling 嘅，我都係即係我同所有人都講啦，睇波唔係睇一隊啊，屌你學下我啦，我一個禮拜睇好撚多足球，你要識欣賞其他嘅球嘅足球咯，即係呢個講完嘅，唔好有 hard feeling， 大家都唔好有 hard feeling， 即係我覺得，但係我就係想講，即係講到我見到嘅嘢啦。你頭先提嗱，又 back 翻條利記啦，你話四場波快車，嗱點解我哋又唔撚講2-0後勝啊？你又唔見我係讚佢？如果你問我四場波打最 hea 嗰隊就係贏波嗰場啊，輸嗰兩隻一定打最好啊！贏嗰場你 hea 又直又可以理解嘅，因為真係冇板凳噶啦，你係做少少調動啫嘛，咪艾斯巴斯擺埋落嚟，即係打正選咯。咁然之後你好早入咗嘅球，其實都係1-0頂嘅啫嘛。咁你阿蘇咁，阿蘇又入多球靚波咁，就係咁簡單啦。冇嘢值得欣賞嘅喎，嗰場波又 咪等嚟 嗰場， 咪等完就掉翻轉頭，就算 Ugly football 嚟嘅， 咪就算 真係， 就算我對阿記都係㗎、啊，我頭先都講係四場波其實唔係打得好啊，但係問題你個咁又咕一聲過下咗，嗱喺度過下咗， 打唔打得好，所以我嗱又係咁講咯，你。即係譬如話執著一場波，哇贏完係咁抽水，傑斯嗱我話你㗎啦，嗱你係咁捧車捧利記，跟住車仔贏啊嘛乜好開心，你講緊係一場波咯，但我講俾你聽，一個聯賽係38場波咯，仲有嘅就係唔係喺球場嘅嘢啊，如果淨係喺球場嘅個聯賽就唔使我哋講咁多啦，係講緊間球會嘅 management 啊，所有嘢好多好多嘢都係因素嚟，等陣。有時間講曼聯就話俾你聽，唔係淨係打甩閪咁簡單噶嘛，係咪先？有冇時間先？ 37， 講多 講埋啦， 講埋啦， 講下講曼聯啊，即係嗰日輸嗱。其實你話曼聯等陣先啦，我哋又要翻翻個快車 九分啊！ 喂，好撚好㗎， 其實唔差㗎， 四場三勝一負 ，OK。 聖誕快車輸嗰啲又唔撚講 啊！唔 係 即 係唔係計聖誕快車？ 是你啊，係啊！我哋而家淨係講四場嘅大哥，而家成個成啲表喺度， 講咗公平啲，講咗 都班撚咗俾曼城啊！屌，咁 你可以斷槍嘴兒啊！我唔撚得啊！ 九分 OK， 曼聯攞九分嘅，咁但係拉士嗰場輸俾 熱刺 啦 ，OK， 其實幾樣嘢啦，我哋即係有一個幾低能嘅領隊啊。OK， 嗱，即係咧，今屆快車，如果你真係一個die hard嘅曼聯球迷咧，即係我想講第一樣嘢就係、是、你諗翻以往幾年費格遜嘅 嘅輪換係點樣做咧？咁你再睇翻莫耶斯咧，就真係。即係 冇嘅， 燒都俾佢吹亂嘅。咁、 嗯、 就嗱，我哋冇辦法嘅。我哋曼聯球迷今屆第一季冇咗費格遜，我哋乜嘢都會攞費格遜嚟比嘅，因為呢個係冇辦法嘅。OK， 嗰日咧嗱，你話對熱刺嗰場波咧，第一我唯一一樣最開心啦，就係、是、我仍然可以叫曼聯做強隊啊，因為嗰晚所有強隊都贏緊曬波嘅， 係嘛？ 咁你通常英超同一晚咧，冇可能全部贏， 屌你！ 所以曼聯輸係啱， 所以嗰晚英超不妙喎，睇波人 好撚不妙， 波拿住卡迪死都要 咁撚樣都得啊！屌， 你睇個排陣出嚟就已經又係大撚鑊嘅。即係我諗嗱，唔係馬後炮㗎，一睇完我都知道啲人不真係大鑊。你一係就快啲開紀錄，捏住嚟踢咧，咁就有啲機會贏熱刺。 嗯， 打落後一樣輸，因為一樣同樣道理冇制禁，佢蠢到咧，即係我唔明點解費格遜日日入去睇波咧？喂，唔好話咩啊，同你分享下我以前點樣輪換就已經得啦。嗱，你見到佢好單簡嘅，佢諗嗰啲嘢。第一就係咧，嗱，我先講啲人腳咧， 正選陣容， 啊，正選陣容，大隻佬契仔嚟㗎啦 ，OK， 華倫西亞， 除咗攞， 華倫西亞， 除咗攞紅牌之外，申請放假一定要出嘅。好啦，咁啊，最近 Welbeck 好 fit 啊嘛，入十球波 ，Welbeck，OK， 打正選， 冇十球， 跟住嗰啲全部中意嗰啲咧，全部都係中意噶，朗尼一定要打㗎啦，跟住咧，讚奴沙又要打㗎啦 ，OK， 唔係即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咧，你冇雲佩斯咧，嗱第一個問題咩？你冇雲佩斯。個 second striker 係邊個？曼聯就應該係小豆嚟㗎嘛。OK， 好，小豆踢得唔好嘛。OK， 大家眾所周知啦。但以前如果係老費咧，就會俾你踢咯，一路踢咯，踢到佢好為止咯。跟住然之後你心目中 Welbeck OK 近況係 fit 㗎嘛？你係咪應該喂擺翻喺個後備度？ 禁制 留翻把刀啊！你而家擺後備有咩人咧？艾樹利、楊格、卡加華。同埋香蘭迪斯，你話俾我聽呢三把係咪刀嚟嘅？喺而家喺呢個 moment， 唔係同埋 唔撚係啦。嗰卡加華唔知你唔知都唔知，大家都唔同嗰個領隊都溝通唔到嘅。OK， 唔知要踢乜嘅。 OK 嘅。艾樹利、楊格做乜撚嘢啊？ 插水嘅。 唔係，是否一把刀？我真係唔覺得係咯。 插水就 香蘭迪斯，你輸緊波時候。你都知道近期佢都唔撚掂啦，佢點同你撳掣啊？係咪應該調轉踢啊？即係你睇到成個，嗱唔好嘥太多時間，即係你想成個以前我哋聖誕節咧會見到好多啲垃圾咧，全部 唔係我想講咧， 爛嚟佢 爛嚟， 肥妹仔係啦，呢啲係可以踢噶嘛？你真係當佢，你真係聽。即足球運動講佢係垃圾，你就唔係啊，質量啊，大哥。咁你打嚟打去就係嗰十幾個咯，咪 即係證明， 即係好簡 單。唔 係 啊， 即係莫耶斯有用個翻譯嚟到聽我哋嘅節目啊嘛。 唔係，同埋我想講嘅係，其實正常地，如果即係以老費嘅性格喺侯城同洛域治嗰場咧，已經擺咗蘭尼同埋啊，又左手邊係楊格打咗正選，後備換肥妹仔。應該依場波就先係咧，楊格加蘭尼打正選先 嘅。今個聖誕節嘅快車咧，係 我同意嘅。 咁多年， 我同意你講嘅，係啊， 係冇一隊識玩輪換嘅。再講一次，費格遜真係神嚟㗎。有喺聖誕喺以往嗰幾季，你睇翻啦，佢僅有幾個球員咧。是會在聖誕的時候那個狀態就來了。 以前是誰 啊？不是，那個不是說好像說簡單到夏薩特，你幫我踢快車那四場，跟住之前那些你就全部不要踢，你就回家休息，打飛機好，打機好，你自己搞定他。總之呢，然後他那四26號開始你回來報到了。不是這樣的，但是你發覺現在英超那20隊那些領隊真的這樣的。你發覺喂大佬費常的時候，老費的時候，你就發覺有些球員呢是部署定是要嚟打聖誕嗰四仗噶？費查試過好 早多年嘅，好耐嘅費查啦。 試過啦，安達臣 仲有南韓仔係邊個啊？ 郭志星 仔好特別係打費查啦。 一出嚟， 奧沙 佢係在狀態，唔係由26號嗰場開始揼著先開始揼嘅大佬。 但係今即係你睇到真係一個神嚟嘅。你見到今屆個聖誕，你冇一隊，你話俾我聽有邊一隊嗰個領隊係識玩？ 我補充少少， 一係打到全部人殘撚曬，一係就有啲咧就係 硬撚曬， 等到你硬撚曬。 唔係我補充少少啫， 係啊， 唯一隊係你嗰隊最好嘅， 稍稍好啲 個人 家 就係和確特。 唔係 真係和國特係， 和國特係傷完， 唔係傷 完啫， 係俾佢歐聯嗰場衝刺啊嘛。 但係你見唔到雲家有個部署 嘅，但係嗰個係最好啊， 係好 incident 嚟嘅，有多我 一半半啦，但係佢搞唔掂卡蘇拿同保道斯基。 咁啊，你人腳講完啦，仲有就係、是、嗱，再同啲曼聯球迷講埋啦，你真係死心啦，冇機會啊呢隊波，即係唯一唔係一定唔可以放棄，你一定係望住個第四嘅咋。即係冇得再抽水㗎啦！希望個第四而家仲有五分距離，你可以爭。你個問題就個打法啊！個打法你真係枯燥到咧，即係我話俾你聽，即係災難嚟㗎！你睇到所有波 ，OK 就係兩翼嘅啫。你擺第一就係左邊讚盧沙， 右邊大隻佬 ，OK 兩隻唔係世界頂級嘅翼喺英超踢喎。O.K. 你憑咩話俾我聽嗰兩隻翼好撚堅先？ 因為曼聯咯。 我當你好，你 convince 到我嗰兩隻翼好撚勁。你有冇中鋒嘅型嘅咧？你冇咗雲佩斯嘅喎、哦。你擺個韋碧克打中鋒唔係啊，大佬。 型咯、 啊，即係唔係 fit 就可以打中鋒噶嘛？你見到後屘好啦，換開始換啲人咧。你大佬最佳位置韋碧克一定係挨少少喺左邊 嘅。 係 啊， 喂好啲噶嘛，即係。然之後所有話俾你聽，已經唔係第一場波贏洛域治如是，贏韋斯咸如是，今屆贏好多賽事都係如是。 我 中間小組 全部冇曬， 冇曬， 炒亂曬啦啲小組， 淨係打兩邊。 唔係，同埋我想補充你，唔係兩邊係邊， 慘到 係邊半嘅啫，因為左手邊其實都冇乜料到。 係啊， 係得話係得大隻佬係咁出波嘅，即係我寧願莫耶斯 OK， 而家打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你打兩邊嘅咧，你拱費蘭嚟打前面。朗尼多翻後打，你冇得打，你冇得搞費蘭，你打過喺愛華頓嗰陣，你一定要咁打。如果唔係，你冇得打啊！而家 梗係唔得啦， 唔識點講噶啦。即係總之咧，前面有問題啦，後面有問題啦，即係最。 如果前面我寧願擺個朗尼多做單箭頭。 最穩定嗰個一定淨係迪里希㗎啦，通常都係失一都非常穩定。咁你真係成隊波冇得搞，咁你其實係擔心，仲有一樣要擔心啦。一月一號。過新年 ，OK， 即係曼聯呢啲球會唔係好多經驗，喺一月一號輸波，輸第四場嘅聯賽，然之後一個 in a row 輸俾熱刺， 主場 OK, 跟住會有咩 四場主場 ，dressing room 嘅氣氛已經會越嚟越差啦，仲有啲球員開始冇傷，已經開始會扮傷， 又已經冇聖誕節又冇 party 開啦， 所有嘢會全部嘢嚟嘅， 怨氣好勁， 所以即係 新嘅開始 啦，個領隊係個問題啦，係、OK, 即係係咪講得好長啊？呢個字 仲有喎、啊，20仲要對住車路士喎，不客氣。 誒冇所謂啦，對咩？即係賽程我都冇乜研究啦，即係總之隊波係誒個領隊，個領隊真係要有排搞，唔係冇得搞啊，冇得搞係一個低層次嘅領隊嚟嘅，真係嘅，因為已經十幾年啦，冇得轉㗎啦。 但係點解嗰陣時候費爵爺又會陰點佢咧？ 你答啦，你有答案嘅。係仲 未 話翻嚟 嚇？ 冇。 你要怪你唔係你嘥氣啦。如果你要怪老費呢啲，你想怪老費啊嘛？唔係有咩好怪啫？我都話啦，喂，我冇嘢好怪嘅，攞咗歸咗26年，你都仲要話臨尾佢賣嘅炸彈咁個問題就係、是，總之都係嗰個後繼嘅人佢拆唔到啲炸彈咯。仲有咩？唔係，如果 transfer 可唔可以留翻講 ？transfer 留翻下一節講啦，係咯， 你講埋先啦。 上一季係 full team 都係攞冠軍噶嘛，點會係炸彈咧？唔係炸彈，強隊嚟嘅其實。 OK， 冇乜心機打。臨尾仲有冇嘢讀啊？暫時 冇啊，冇啊， 冇嘢讀。冇、啊，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 支持我哋先。 OK。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